hey, 各位大家好。 咁啊，嗱，介紹一下點解會揾阿梁銘佳先生過嚟啦？嗱，我不嬲咧嗌佢做阿佳嘅。嗱，我另外啲乳名我就唔嗌佢啦，因為識於微視啊呢位朋友。嗱，咁我今日題目咧，咁啊叫做香港電影已死問號。嗱，其實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嘅 page 咧，我哋用一個更加極端嘅問法嘅，咁但係我哋就唔用呢個字啦。我哋而家比較 gentle 啲、中性啲，香港電影已死一個問號。 嗯， 咁啊睇下係咪嗱呢個問題其實就講咗好多年，但係點解今日我哋請呢個嘉賓嚟咧？因為咧阿佳哥仔咧啱啱就攞咗咧呢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嘅最佳編劇，咁佢套電影咧就係、是《夜香鴛鴦》。深水埗，咁我唔知道有几多听众咧系有睇呢套戏啦。咁啊，啱啱攞完大奖嘅朋友咧，我梗系叫佢过嚟咧帮下手，讲下呢、這个即系我呢行内人啊，究竟香港电影系咪真系已死咧？嗱，一开波梗系俾嘉宾发下言先，你点睇？ 首先，我觉得香港电影就 general 嚟讲，梗系未死啦。我觉得因为而家好多新导，第一有好多新导演出紧嚟，咁过去呢几年。我哋新導演嘅數目係好多嘅，即係電影嘅種類亦都好多。咁如果咁樣都係死嘅話咧，咁我就即係都覺得好難點樣為之唔死啦。 但係咁啊，好巧咁啦，阿佳。我啱啱今晚揸緊車翻嚟嘅時候，咁我聽我哋之前啊音樂情人嘅節目啦，咁佢播一隻歌，就係、是、去回顧翻啲十大金曲嗰啲。咁嗰、那個榜首嘅歌咧，就係、是、許冠傑嗰、那個《跟你做個 friend》。《跟你做個 friend》咧，就係、是、我唔記得咗係最佳拍檔嘅第幾集嘅主題曲嚟嘅。我一聽嘅時候，我好大感觸啊！我感觸喺邊咧？即係嗰陣時八十年代初嘅電影業非常蓬勃啦。咁但係非常蓬勃之餘，其實嗰啲電影咧，如果你嚇、啊、我要做一個學院派嚟講咧，就冇乜內涵噶嘛，就大家開心。睇完出戏，一家大细、啊、感觉良好，咁就系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候，哇，卖座得好紧要，场场爆，几大院线一齐。那个感触就系话，喺嗰个年代，就算嗰只跟你做个 friend 嗰只主题曲，其实系表达咗一种好 carefree， 即系冇乜所谓啊！我做完嘢就好 happy。而电影亦都好似系咁，那个年代电影好蓬勃，但系嗰啲电影呢亦都系。拍完之後，大家去戲院睇完之後，笑完之後咧，就好快就唔記得咗嘅。咁到而家呢個年代，我可以咁講係有一啲幾精彩嘅電影嘅香港，真係喺呢十年八年，亦都係一啲好似你咁年青有為嘅導演又好啊，演員都好多。咁但係我翻唔到去我哋最輝煌嗰個年代嘅。咁雖然未死啫，咁但係咪死死下咧？ 咁如果你講計。總觀眾量啊，或者係資金啊，咁我覺得一定係比唔上我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噶啦。咁但同埋我覺得嗰陣時點解會有啲好容易 carefree， 好容易賣到好多電影啊？大家因為大家其實都係為一種娛樂啫嘛，唔需要諗太多嘢。同埋經濟亦都啊，樣樣都好好，咁咪去娛樂咯。同埋嗰陣時嘅娛樂亦都比較選擇冇咁冇而家咁多啦。咁其實呢啲好自然嘅一個 process 嚟嘅。同埋娛樂上嚟講咧，變咗其實同觀眾同全世界都係即係越嚟 越近嘅，即係大家睇嘅戲，即係以前好大 distinction 就係、是、咦西片同埋港產片好似係個 market 係有少少唔同嘅，觀眾係咦我兩樣都要有嘅。但係而家如果講娛樂片嘅時候，大家個內容或者係手法係越嚟越似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嗰邊嘅競爭力可能會越嚟越減退。但是同一時間，我哋如果你話，但係講反映到香港社會或者唔同 issue 啊，或者係即係講翻啲好 local 嘅嘢嘅時候，但係我哋又會滋長咗出嚟，就係、是、大家睇完嗰啲之後，就更加想要啲，就算細啲，就係、是、好似好地道嘅故事，嗰啲嘢有佢哋自己一個生存空間出嚟咯。即係雖然個大嗰扎冇咗啦，或者同人哋combine咗啦。但系咁，觀眾都始終有渴求要睇一啲細嘅嘢。咁嗰啲嘢其實你睇下過去嗰幾年，我哋尤其是首次劇情片嘅導演，佢哋拍嘅戲，全部都係同香港嘅社會嘅關係會密切啲嘅，或者佢哋嘅商業考慮冇咁多，或者係我哋未必係入去係純粹為咗開心咁簡單。但係 嗰方面，我覺得係其實係多咗，同埋聲音多咗，同埋觀眾亦都留意咗，都係話係香觀眾對香港電影係分開咗兩個 expectation 咯。 喂，咁我哋三個常設主持之中咧，有一個我哋嘅主持咧，除咗我都係嘅，但係我相信咧，阿 Muse 咧就睇好多戲嘅，我知佢。喂，你作為一個觀眾咧，阿 Muse 嗱，你覺得其實咧嗱，頭先我哋個開頭一開頭就係個 argument， 香港電影已死就拗咗好多年㗎啦，係咪真係死咗咧？我諗我自己當年我去搞電影學會喺大學嘅時候咧，已經聽過呢啲説法㗎啦。咁啊又話即係。從賣座角度或者從藝術角度，其實都慢慢沒落啦，邊有以前咁多啊咁樣。阿 Muse 你自己咧覺得個觀影經驗裏邊咧，你覺得係咪已死呢個字眼係用得精準嘅咧？ 係，我覺得就要睇邊方面。第一咧，我認為電影係永遠都唔會死嘅。只要電影人唔死，即係嗰個情況就會係咁。因為你會睇翻咧，就算好多嘅國家，或者你都會覺得咧，佢喺個政權嗰度咧，佢個氣氛啊，都會好緊張，或者佢收緊好多嘅言論自由咧。例如好可能係伊朗咁嗰啲嘅地方，其實佢仍然出到好多嘅好好導演或者好好嘅戲啦。伊朗出離婚啊，各樣嘢啊，咁呢啲都係好好嘅戲，同埋好好嘅導演啦、啊。而且佢仲反映緊當其時嘅時局啦、生活啦、文化添。但是呢的而且確，尤其是我哋如果講開話游學修同阿蕭生嗰個嘅鬧交又好，或者一個激烈嘅辯論又好，其實講緊呢就係嗰個年代嘅香港電影，我覺得就已死啦。其實我某程度上阿佳呢都有頭先咁樣講咗嘅，但係佢就講咗一個轉化啦，因為以前嗰隻嘅，例如可能係比較大製作嘅，主力都賣好多浮嘅，同埋阿梁敬國所講咧，就係話涵養唔係好高嘅，甚至乎咧，我會睇咧，佢其實係咪佢代表緊香港電影嘅某一種嘅拍法，但係其實喺嗰個時代嘅電影，其實唔係咁能夠反映到香港嘅。嗱，睇下邊一啲啦，即係例如你話咩奇謀妙計五福星啊，精裝追女仔啊，即係嗰一批啊，可能最佳拍檔啊，咁嗰個拍法啦，嗰個嘅速度啦，係幾香港嘅。但係你話裏面內容有幾反映到咧？咁就我覺得唔夠而家呢段時期咧所反映出嚟嗰個香港嘅情況，即係例如好似阿佳都有話近期嘅可能係幻愛，係啦，或者之前嘅淪落人，或者係一臉無名，即係呢啲咧其實係一啲本土，而且亦都講緊香港某一啲嘅生活、某一啲嘅文化背景嘅。咁所以咧，你話如果以嗰、那個票房各樣嘢去翻以前，其實就算遊學修都會覺得係我冇諗過要做翻即係周潤發或者係周星馳，或者去翻以前嗰、那個形式嘅。香港電影我覺得是死了，香港的電影是不會死，只要電影人在這裡，而呢反映香港的電影呢我覺得更加將會是越來越多，所以都看看是哪一種的定義咯、之下呢才能夠講到究竟它是不是死了。 我好中意你講定義呢個概念啊！嗱，因為咧之前你頭先講到嗰個兩大嚇新舊兩幫人嘅，我咁形容好似有啲衰，但係都真係幾明顯係兩代電影人啦。 都係嘅，其實 係啊，真係冇辦法講，唔可以唔擺落世代嗰個情況嗰度去講。但係其實佢哋兩邊都係拗緊一個唔對嘴嘅嘢嘅，就係頭先阿 Muse 講嗰個香港電影嘅意涵係咩嚟？咁究竟係講香港古仔嘅電影？定還是香港資金啦，或者電影人啦，或者係佢嗰個即係所謂成個嘅手法啦，係一個香港式嘅一個電影模式，但其實係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嘅。我絕對唔可以否認咧，我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乎千禧年代睇嗰啲港產片電影咧，其實嗱，我唔想用嗰啲咩 high culture， 即係高尚文化同埋所謂即係 sub culture 啲次文化，或者甚至乎再差啲啦 B 級片啦，再弱啲嘅角度去，我唔想用嗰啲角度去睇。 以前咪成日講香港一年拍唔知幾多套戲嘅，但係好老實講，嗰啲戲你好多人啊，我就有睇過，因為我開頭做電影影評人嘅，曾經有一段時間，嗰啲冇人睇嗰啲冇上過畫嗰啲戲咧，或者只係上過一場就話俾你聽佢上過畫，然後就賣浮嗰啲戲咧，其實就係佔據咗當時好多，佢根本都唔係目的係諗住上畫嘅，佢不停係想喺外國嘅市場裏邊咧，可能係賣去其他一啲地方裏邊，純粹做錄影帶生意，我哋叫做嗱。咁呢個算唔算係香港電影嘅意涵咧？嗱，某程度上你唔可以話唔係嘅，因為譬如我哋以前喺學院裏邊，即係去做 research 都係拍咗好大量嘅我哋叫 B movie 啦，即係嗰啲 B 級片啦，裏邊嗰啲打到七彩啊，或者係嗰啲有少少色情啦，或者係各樣嘢咧。其實係好受好受啲錄影帶市場，即係以前咧，仲有嗰啲租錄影帶鋪嗰啲年代咧，外國人好多係睇緊嗰啲戲嘅。嗱，咁嗰啲電影又係唔係代表香港嘅電影咧？嗱，其實你嚴格嚟講，如果從香港嘅故事或者香港嘅劇本反映到香港生活文化嘅角度咧，你未必可以咁講。但係佢裏邊的確係嗱，嗰啲真係超級純粹本地人添。你真係想揾個大咖，或者揾個國內明星啊，揾個外國明星，肯定冇嘅。或者有兩個嗰啲日本成日嚟拍開打鬥片嗰幾個咩細血美智子啊，嗰啲 倉田保超 係啦，係嗰啲可能有啲啲。嗱，但係我諗而家我哋講緊，我哋未必係講緊個數量，或者係講緊甚至乎嗰個 budget 啦，或者講緊嗰個老闆喺邊度啦。我諗我哋首先第一節要諗清楚個定義。嗱，梁敬國我知你好少睇戲嘅，你對上一次睇嗱，你 literally 諗嗰個叫嗱，你諗下港產片呢樣嘢，你對上一次睇嗰套叫咩名咧？ 最佳拍 檔係嘛？我記唔起喎，真係，我真係記唔起對上一次我睇嗰套港產片叫乜嘢。 有冇十年啊？你冇睇？我唔係講套戲啊，我講緊嗰十年嘅戲嘅年份咋。 冇。 有對上一次有冇印象啊？你 冇乜印象啊！真係西片都有啲睇，但係港產片對上一次真係，我真係唔係好記得我睇咗邊一套。可能是一些賀歲片嚟添， 係啊，嗱，咁呢個我哋就想講一個問題啦。我當我哋我假設一套賀歲片，但我諗作為一個普通觀眾啦，阿梁敬國，我將佢定義為普通觀眾。 係啊， 其實佢 普通嘅觀眾， 其實佢未必會走去好細心分析嗰個電影人係邊度嚟啦，佢導演係邊個啦，資金係邊個啦，咩院線上畫係我哋啲傻仔先至走去研究嘅啫。咁其實大家真係冇呢個 sense 嘅喎。咁你淨係見到哦，有幾個粒星。咁其實可能成套戲係國內資金啦、國內拍啦，完全冇香港景都唔定嘅。但係睇嗰陣，大家其實唔係熱。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哋第一樣嘢咧，點定義港產片？阿佳，你作為港產片而家呢個新生代嘅嚇、一員猛將啊，你點樣去定義？用你嘅角度啊，香港嘅電影你覺得點樣先係嘅咧？ 我覺得就係、是、其實我背景可能都仲低啲嘅，因為我嘅電影教育咧就唔喺香港。就唔喺香港發生嘅，我喺美國讀電影嘅。咁畢業之後咧，我都有好大段時間都唔喺香港拍電影嘅，我喺泰國拍嘢多嘅。我又經由泰國導演介紹俾周大家，咁我幫佢拍電影，跟住之後再翻嚟香港拍嘅。所以其實係我唔係話香港即係由紅褲仔出身嗰種電影人嚟嘅。咁再加上我套戲咧，咁我同我一齊合導嘅導演，我太太咧，佢係美國人嚟嘅。咁其實，但係佢係咪香港電影咧？我覺得佢，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好香港電影啦。其實香港味道好重添，即係我哋盡量都係即係冇盡量最實最滿足感嘅就係人哋話，呢套戲好有香港味喎。咁呢樣，我覺得就係究竟套戲佢香港觀眾睇嘅時候，香港觀眾覺得呢個係咪我哋嘅世界？呢個係最最理想嘅一個定義，即係唔係話啊資金邊度嚟，或者係導演邊度嚟？或者嗰度人幾多？究竟係香港觀眾睇嘅時候，覺唔覺得呢度係講緊我哋嘅故仔？呢、這個我覺得係最難定義嘅一樣嘢，因為係好虛噶嘛。睇觀眾點樣睇你，或者係獎項方面好難定義。喂，咁好難定義嘅喎，但係我哋都係用翻啲客觀啲嘅標準啦。咁呢樣好瞭解嘅。但係我覺得最好嘅定義就係香港人覺得呢個世界係咪講緊佢哋嘅故仔？呢、這個就係香港電影咯。 所以可唔可以咁講，即係話睇到個古仔咧，係有香港嘅味道啦。即係阿佳嗰個咧，佢直情係個片名《夜香》啊，唔知有幾香港，但係《鴛鴦心水埗》呢件事就一定係非常香港啦。咁啊，的而且確睇上去咧，你係能夠 sense 到，即係感覺到嗰、那個。 一啲嘅香港小故事會出嚟嘅。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呢，以阿佳嗰個定義呢，係咪合拍片佢能夠拍出一個香港嘅味道，其實呢某程度上你都會當佢一個香港片呢？ 即係我覺得係㗎，因為我作為觀眾嚟講，我會覺得你只要呢個故事，我覺得係呢個地方嘅嘢，講到我哋嘅 mentality 或者我哋嘅感情，呢樣就係香港電影咯。即係我覺得唔係着重於個 technical， 因為你好似頭先咁講，即係以前我哋好多武打片，好多嘻嘻哈哈咁樣 搞笑片， 係搞笑片。雖然嗰啲可能其實你可以話，咦，佢原少個內容唔係好香港，啲唔會發生香港嘅，但係佢做呢樣嘢去揾錢，好快咁去揾錢，其實係一個好香港人會做嘅嘢嚟嘅，所以呢樣係香港電影。咁咁樣都可以咁樣講嘅，但我覺得都係唔係以即係最終都係以究竟個內容究竟個共鳴感有幾多少，而呢條線未必係好好清楚嘅，可能係會變嘅，可能咩香港都會變噶嘛。咁其實或者觀眾嘅層面亦都會變，或者唔同觀眾有唔同睇法咧，可能左代嘅觀眾，哇！呢、這個香港唔係我認識嘅香港嚟嘅喎。 呢、這個都幾得意嘅，係啦，大家都可以講啊。因為我睇 Matrix 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啲打鬥場面係幾有香港味嘅，即係唔知道大家都覺唔覺得？即係尤其是 Matrix 第一集嘅時候， 甚至乎你睇嗰啲英雄片咧，有幾套咧，好明顯係受港產片嗰個所謂文化影響好深噶。 有段時候應該香港嘅武指喺荷里活係幾多下 嘅？係啊，袁和平啊。 亦都將鬼佬即係西片嗰種打鬥嘅形式係轉變咗。我哋細個睇啲西片打鬥咧，好似打 boxing 咁嘅啫嘛。即係你一拳我一 拳 啊，又唔會又飛，係又飛天遁地啊，又咬腰啊，又轉身啊咁嚟打噶嘛。但係而家你見嗰啲西片近呢十零廿年嗰啲西片咧，係唔同咗嗰種打鬥，係好近。你講得下咪係好近香港以前嗰種打鬥片。咁嗰啲武指應該係香港過去，我相信。 甚至乎連槍戰片啊，好多都係好多嗱技法上面嘅嘢，都係好香港式嘅。咁所以，但係當然我哋唔能夠話嗰啲係港產片啦、啊，或者係香港電影啦、啊。咁呢度就再遠啲啦，講到一個輻射性嘅問題啦。嗱，今日咧我哋咧好多個題目要處理，但係咧今日有一首歌咧，我唔知邊位兄弟揀嘅，就係、是、張學友嘅《人間道》。 唔係我揀嘅。 寻路望前路，自由人间道，山与水走了几多未去数，千条道都道返家乡路，望尽尽是青山，青山处处雨急风高，故园路竟是走不尽长路，道人道，道神道，自求人间道，妖也好，魔也好，都道最好。少年老，天地鬼哭神号，大地旧日江山，怎么会变血海滔滔？怎么尽是不归路？

源于法王路易十五著名情妇社交名媛庞巴道夫人喜意用，带领潮流。不过由于粉红染料价格比较贵，生产和印染工艺繁复，只有权贵才着得起粉色的衣服。在古代，色彩被用来彰显权力和身份，炫耀财富和地位。染料普及，粉红色亦都平民化了，仲经历埋政治争议。女权运动出现，粉红色被女权分子抵制，话唔应该咁样标签女性。即使系咁，女权运动嘅声势反而令到粉红色更红。九十年代，粉红丝带再将女性捆绑埋一齐。1992年开始成为全球女性预防乳癌运动嘅标志。人亦都对粉红女性有咗新嘅解读，睇落似温顺柔弱，但系独立勇敢。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月12号星期五，今晚的广东广西题目是香港电影已死。今天除了我周志恩之外，同埋两位拍档梁经国、黄仲远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呢嘉宾呢，就是梁铭佳导演。我们在第一节呢就讲了一些呢关于香港电影的定义啦，我们破下题先啦。我们入戏屋了。刚才在外面呢，我们在这里就是 chit chat 的时候呢，就讲了很多不同的课题。阿敬国兄都有啲有感而发嘅嘢嘅，咁啊，喂，俾咗个波你开咗波先啦。 好啊，我头先其实我喺第一次都有咁嘅感觉嘅，不过嗰阵时未有时间讲就系、是，近期我哋睇嗰啲港产片咧，系有啲深度啊，系可以反映到嗰、那个社会嘅形态、社会嘅现实。但系我嘅感觉，如果我有遗漏吓，全部都系比较沉重嘅嗰、那个题目，譬如头先讲咩沦落人啊。或者是其他咩点五步啊，或者是那个另外那个咩话，曾志伟扮嗰套，我唔记得咗啦。 一念无名 啊，一念无名啊，嗰啲都系俾人嘅感觉系唔开心嘅，唔似得。譬如我哋八九十年代，我哋都系啲小品形式嘅戏，譬如《表错七日情》啊，或者系呢个《公子多情》啊，嗰啲系俾你嘅感觉，人世间其实都系反映一个生活嘅形态啫。虽然可能都系少少有少少可以脱离现实，但系唔似得，譬如最佳拍档嗰啲系超现实噶嘛。有阵时个反映都系时代，就系话我哋嘅电影反映个社会嘅形态系唔同咗啦。个社会冇以前咁开心，冇咁轻松，亦都同一时间电影亦都艰难咗，唔似得以前咁容易可以拍得到戏啊，咁容易可以有票房啊咁样。咁样其实系咪间接亦都讲到我哋香港嘅电影系走紧下坡咧？ 嗱，我想做咗一个少少嘅即系观察，然后跟住睇下 Mills 或者阿佳哥有冇嘢补充。嗱，个观察系乜嘢咧？其实你头先讲紧嗰堆嘢，我见到由呢个当年 UFO 即系讲紧嗰啲中产电影，仲有陈慧琳做紧主角，然后大家就喺一个好光鲜、好靓嘅香港嗰度咧，大家就好开心、好轻松咁搞下拍下拖啊，各样嘢咧，咁啊，即系其实系好 relax 嘅成个社会。咁啊，嗰个年代大约系九十年代就好开心嘅。咁啊，后来就有多少少所谓古惑仔，就系、是、一个咧，即系吓所谓情义嘅重新定义。嗱，未必同意噶，好多人都，但系其实佢系 Teddy Boys 啊嘛，即系成班嗰啲僆仔就将。即係成個我哋嗰啲所謂新區街市仔嗰啲咁嘅真係重新去定義過自己嘅成長經歷。自從呢堆嘢之後咧，甚至你發覺咧，周星馳嗰堆笑片啊，或者後來再有一堆鄭中基啊嗰啲笑片之後咧，其實咧。 都幾唔能夠拍到一啲頭先阿勁國興講嗰堆咧，好叫做好 relax 嘅戲。我自己嘅觀察現象就係《無間道》打後咧，大家我形容四個字啦，呢個我太太都成日講嘅，叫做煞有介事嘅電影。一係就超級嚴肅大製作，然後就發哥加呢個梁朝偉再加唔知乜水咁一大堆人大堆頭咁拍一套勁嘢，然後大家攞四五千萬票房好開心，翻屋企瞓覺。其他嗰啲咧就變成咗一個幾兩極噶啦，就可能係一啲咧即係所謂小品式啲啦、art house 啦，即係嗰啲藝術電影啦，唔好諗咁多票房，但係反映時代需要。其實就變咗一個兩極嘅狀態嘅。咁當然頭先講緊一啲胡胡鬧鬧嗰啲戲咧，其實都出現過，但係唔會成為一個現象。即係我自己個觀察就係去到大約我諗係沙士打後咧、其實成個生態，我諗係從香港嗱、最熟嘅啦，阿勁國都會睇到啦，就係香港嘅經濟發展嘅模式咧，我覺得都有多少關係。咁啊 ，Mills 不如睇下 Mills 講先啦。頭先佢都有啲嘢想補充，我諗都同埋嗰個觀影嘅方法都有影響，係嘛 ，Mills？ 係啊，嗱，我首先咁樣先啦。如果回答翻梁勁國講嗰樣嘢咧，我係認同啦，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嘅本土電影啦，港產片啊，基本上係更加能夠反映香港咯。咁所以其實而家香港個氣氛啊，各樣嘢啊，都唔係太好。大家都發現，即係除咗你話政治方面，其實好多嘅一啲嘅社會問題啦，可能係貧富懸殊啦，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其實係大家都關注咗，所以喺電影裏面咧，而家香港嘅電影咧，更能夠反映香港咧，所以係會睇到呢一樣嘢咯。啊，咁啊，阿佳都可以等一講下，因為我自己睇阿佳套《夜香鴛鴦深水埗》嘅時候咧，我都有咁嘅感覺嘅喎，係咪？例如我睇玩具嗰個 clip 嘅時候，即係嗰段嘅時候啦。即係講翻兒時好多嘅玩具，大家中意嗰啲，而家基本上大家都唔中意啦，因為為咗大佬咧，基本上就為咗揾食啦，各樣嘢咧，其實呢啲以前非常之心愛嘅玩具，到而家咧都唔需要值得珍惜啦，咁嗰只，咁我覺得都有淡淡呢啲咁樣嘅味道嘅，所以我某程度上咧，我非常認同阿梁勁國嘅觀察咯。是比較上趨向咧，係悲咗少少嘅，唔知阿佳點睇？ 咁我都同意嘅，即係我覺得呢幾年香港嘅戲，即係就算係一係就商業就煞有介事，好大製作都係好嚴肅，好嚴肅。如果係小品反映香港嘅，都係以一個即係都係比較沉重啲一個腔調啦。咁其實咁呢個世界，香港個世界就越嚟越艱難啦。咁就好自然就會係有咁嘅感受落去，同埋有時。你可以話感受即係世界家人嘅時候，我哋需要一啲 escapist， 即係脱離現實去輕鬆嘅。 我應該係武功場嘅發夢噶嘛，應該 係啦。但係有時如果個現實實在太艱難，你又好似唔 acknowledge， 即係唔認，即係唔接受呢個世界家人，而先至去做一個 escapist 嘅話咧，咁就好似脱離，即係變咗離咗地啦， 太離地啦。 係啦，咁我哋其實我個通調咧，好多時都係想去比較輕鬆啲嘅。咁好似你頭先講嘅玩具啊，都係用一啲好小情 手法輕鬆嘅， 係啊，手法輕鬆嘅，小情小趣，但係即係希望背後係會有一啲沉重嘅嘢入邊，但係表面上都輕鬆，因為即係變咗希望我哋做到就係既唔離地，但係亦都唔需要太過。沉重嘅，所以点解个戏名一开头系夜香？其实夜香咪就系、是，就系大家每日都要排出嚟嘅嘢咯。咁、其实即系已经系即系其实有少点题就系、是、即系入边系有夜香嘅，但系我哋就称呼佢一个好靓嘅名字，叫做夜香咯。咁我所以我觉得系需要就系你等观众有一个感受系真嘅。但是繼續表面有一個輕鬆的手法，但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轉變的過程咯，即是慢慢就由一個沉重，原來這個方法都未必一定是離地的，這樣就可以可能之後希望有多些輕鬆的戲，或者是表面上好像有多些糖衣的戲，但是 又唔会话离地呢样嘢。 系嘅，其实我都可以推介俾阿梁建国嘅。 嗯， 其实我逆流大叔咧，应该就系其中一套咧，就比较。 啊，系你提我，我谂我最后一套。 你有睇呢套啊？系咪啊？ 就系逆流大叔。 喂，我就系好似都记得系呢一套啊。之后你倾偈嘅 系有啲正面嘅逆流大叔，但系其实佢正面之余，其实佢都反映咗个现实，就系嗰班人点解系爬艇咧？其实因为要就差唔多要俾人炒鱿。 啊！又真系俾你记得咁样， 佢先至好努力去去爬艇。呢个其实，我啱啱又谂到另一个点观点嘅，就系话，当我哋嘅电影业系非常蓬勃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做紧一个文化输出啦。我哋对东南亚嘅市场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影响，即系无论系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韩国啊，就算有阵时去日本啊，有阵时咁对香港啲明星都比较上熟悉啊。同埋係受歡迎嘅，但係嗰陣時反而我哋嘅所謂嘅文化輸出咧，就係其實即係如果用翻而家嚟睇咧，就係都係一係冇打片，一係就嘻嘻哈哈嘅搞笑片，咁啊少咗而家咁即係小品式啊，或者一啲比較我唔敢話深度咧，即係反映社會層次感比較深入嘅一啲戲。但反而而家我哋有啲咁样嘅戏，系反映到香港嘅现实。反而我哋已经丧失咗一个文化输出嘅动力喺度，系变成系好地道、好本土嘅东西。咁其实呢件系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呢？ 喂，其实咧，你如果有兴趣，大家有兴趣揾翻咧，嗱，我就最衰成日做埋啲懒系 research 嘅嘢嘅，即系做一啲研究。你留意一下咧，我中意睇兩樣嘢嘅。第一就係攞獎電影，究竟邊啲攞獎？呢、這個好反映到一啲即係起碼藝術性上面去點睇問題。另外一樣就睇個票房，嗱票房就好反映到咧，即係票房就係大家現兜兜俾錢，嗱唔好計可能有啲老細自己科水嗰啲啦嚇。但香港就唔係好興呢味嘢嘅，真係大家都實股實作俾錢入場。其實你睇翻由2018，我特別講呢三年先啦。2018、2019、2020呢三年咧，佢啲港產片究竟邊啲最收得咧？嗱，當然唔好計黃子華，黃子華係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啦。我撇除咗呢個故仔先，因為其實你問我佢嗰啲係咪真係一個純粹嘅笑片，其實又唔完全係嘅。我必須講，佢裏邊有好多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同埋佢捉咗咁多年嘅嘢，咁啊唔講佢住。但其實咧，你會發覺呢幾年咧，你尤其是18同19嗰個分別其實係幾大嘅，因為咧，我哋講緊香港電影不嬲最多人談論嘅咧，除咗頭先如果用呢、這個電影學院去講，就係頭先我講嗰啲 B 級片啊，或者嗰啲武打啊、古靈精怪嗰啲咧，就好多人研究嘅，甚至乎香港啲風月片，我哋之前都講過嗰啲咧，其實好多人中意講嘅，不過啲藝術嘢嚟嘅，即係甚至乎係即係做論文研究課題。但是如果我哋讲紧真系讲紧钱咧，其实香港真系揾到钱嘅戏咧，我自己留意翻好多都系一啲我哋叫娱乐电影、娱乐片里边，头先梁建国都讲咗系一个梦工场嚟嘅，里边可能系一啲即系简单嚟讲就是一啲咧普通人，然后如何能够利用一啲特别嘅情况，然后得到一个非常之好嘅结果啊，可能佢系一个小子嚟嘅，然后跟住突然间即系想周星驰嗰个戏鬼咯，唔知点解突然间就遇到啲高手，嘭一声就咁大家咪发下梦咯，好开心咁噶嘛，中间仲要见到两个靓女噶嘛，然后跟住可以好开心咁样。嗱呢个系其中一种啦，但系另外就系头先讲紧，就算你话搞笑片啊各样嘢，其实全部都系好娱乐向嘅。even 你講緊係啲武打電影，其實都係好多令到我哋好歡樂嘅一啲片段。頭先阿敬國興講到嗰個問題，其實喺18同19嗰、那個即係差異係特別大嘅，因為你見到18年嗰堆賣座片咧，其實好多都係頭先我講啲傳統上面我哋叫做比較唔係太劇情主導，甚至乎一啲 plots 我哋叫即係啲少少小情小趣，然後但係就將佢發大變成咗啲好娛樂性嘅嘢。但係你講到後來咧1920年嗰堆戲咧，超多嗱，佢哋而家叫做小品片嘅復甦或者叫復辟啊嘛，有啲人叫做。但係其實你諗翻轉頭就係、是、第一，可能係同個成個整體經濟嗰個環境有關，大片大家未必有錢去起去拍，但係小品片咧，其實你會發覺佢嗰、那個雖然佢叫做突然間好多人睇啦。但是其實就算你剛才講逆流大叔口碑票房都算不錯，但是你看條數呢，其實就真的不是那麼厲害的，你問我即是用這個字眼好像有點壞。 所以其實我哋都見到咧，嗱呢個兩極化嘅現象咧，我自己我唔知阿佳係咪都同意。其實對於一啲新進嘅導演或者電影人咧，其實都幾慘嘅，因為譬如阿蕭生之前講個古仔就係話，你拍100% 唔會有翻香港嗰個電影搞唔掂噶啦。我諗佢講緊就係啲大製作，因為嗰堆嘢你要 manage 好多嘢嘅，你要有爆炸場面啊，你可能仲要嚇、啊、有十個女演員唔知點樣佢哋爭風呷醋咁啊，又搞一輪噶啦。嗱呢堆嘅經驗，我相信就未必咁容易流到落去俾啲即係新進嘅導演或者電影人嘅。阿佳，你同唔同意呢一個咁樣嘅情況？ 其實我覺得其實如果是兩極化嚟講咧，即係有好多小品同埋好或者另外有好大製作嘅話，其實我覺得對於新導演嚟講個機會係多咗嘅，因為你可以到你細細即係永遠都係啦，你個製作大嘅時候，你嘅自由度就會細，因為你嘅市場嘅考慮要多，你老細嘅市場考慮要多。但係如果係小品，可能係我望嘅回報唔係咁多嘅時候，你嘅掣肘就會少咗，你又可以多啲試一啲新嘢，同埋好似嗰陣時靠個新浪潮咁樣樣，即係我哋新浪潮咁樣。靠新浪潮，一開始係一班影評人，佢哋唔得，我要用啲好平嘅方法去拍我哋嘅電影。咁佢哋就 develop 咗一啲電影語言出嚟啊，或者係拍電影嘅新方法出嚟。咁我覺得當兩極化有小品嘅時候，而個回報唔需要望多時候，其實變咗新導演的那個自由度係會大咗，咁我覺得對新導演的數量嚟講咧係會有幫助嘅。咁但係當然而家香港最大問題就係、是、好多新導演佢第一套就算係做得很好好口碑啊票房好，佢都冇第二套電影。咁其實嘅即係講嘅就係個持續性嘅問題啦，就係、是、點樣可以？由第一套戲，即係除咗你講咗你最想講個故事之後，點樣向將呢啲嘢再 develop 落去變成一個 career 咧？咁呢個就係我哋香港電影其實而家面對緊嘅一個問題啦，就係、是、我哋不斷咁樣喺度魚翁撒網咁樣去揾到好多新 talent 出嚟，但係點樣可以揾到個長即係長遠可以發展嘅方向咧？咁又好似未有，好似不斷咁樣發掘一個。每一套小品好似一個新世界，每一套好似新世界，但系就冇一個 consistent 嘅世界可以出嚟。咁做導演好慘噶，做導演就係我一年可能就係開嗰唔係啊，一年開幾套戲，係幾年先開一套戲，寫劇本要寫幾年，所以變咗呢個 development 會變咗好慘，即係冇一個導演冇咗一個成長嘅機會咯。所以我自己其實本身係攝影師嚟嘅，我主職係攝影師，我先至可以。繼續生存落去嘅啫。 嗯，阿佳頭先講嗰個情況咧，的而且確我哋之後都可以值得去探討。嗱，其實演員都係有同樣一個嘅情況嘅，香港嘅電影演員，即係佢機會係多咗嘅，因為以前拍大片嘅話咧，咁一定係揾翻啲大卡士嘅大明星啦。咁但係佢哋而家咧嘅演出嘅機會係多咗嘅，但係嗰個延續性亦都係一個問題。其實講到延續性咧，陣間我哋都可以傾下，其實。可能雖然拍咗一套嘅電影之後呢，第二套係好難會有嘅，計返都係用大片電影嘅話，嗰、那個延續性話唔定係喺互聯網上面去用一個新嘅形式去呈現一套電影質素嘅作品，可能喺未來的而且確互聯網上面呢可能會睇到嘅，因為的而且確已經有一啲嘅香港的电影人都开始做这样东西，或者我们等等都可以谈谈这样的。 好啦，时间呢又去到我们听歌的时间了。今天我们揀的歌，这个我揀的太极的留住我吧，亦都是怀念 Gary Tong。 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留住我吧，留住我好

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之后，当局收到多宗住院及严重异常事件报告。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系系主任黄志基讲解一下疫苗副作用的监察机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三月十二号星期五，今日嘅题目咧系香港电影已死？问好嗱，我哋用咗两节时间咧，又破下题啦，又跟住又讲下咧嗰啲即系财务问题啊，我形容系即系，但系都唔系净系财务啊，系我哋发觉咧，原来喺香港拍戏嘅新导演，如果佢拍咗第一套戏之后咧，可能系无以为继，唔系讲紧佢拍唔到嘢，系佢根本冇嗰个机会去做嘅。咁啊，嘉，我聽你頭先講咧，嗰啲即係首套劇情片嗰個咧，好似係政府會資助噶嘛？點解會導致而家出現啲問題，冇得拍第二套咩？ 咁我覺得可能唔係問題嚟嘅，可能就係因為佢有咩資助，變咗好多新導演有新嘅機會，咁大家都係繼續狩獵緊新嘅 talent， 咁就都係等緊一個轉接期啦，都係當咦有翻咁上下 talent 啦，咁如果到第二套佢哋。其實他第一好多首套劇情片都已經很成功的了，即係喺無論口碑啊，或者係票房成績已經很成功。只不過是大家都係一個期，而家呢個時期就是不斷咁樣搜落，即係不斷咁樣搜落緊新導演，不斷搜落緊新導演。咁到開始有其中有啲可以開始拍到第二套戲嘅時候咧，咁就可以變咗揾到一個模式出嚟咯。咁我哋而家都係即係好似儲緊一代武器咁樣，就咦繼續收下收下，呢度收下呢度收下，到收到咁上下，咦？到真係要，咦？我哋要拍到大片咯，我哋揾邊個武器出嚟做呢？咁只要揾到個模式出嚟咧，我就覺得可以持續落去嘅。咁只不過而家係一個 research， 即係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嘅一個期間咯。 但係你咁樣會唔會樂觀得滯咧？嘉麗，正如頭先你講啦，你好彩地，因為你都係做攝影嘅， 嗯。 咁所以有陣時，譬如武器開嘅時候咧，你都有一門手藝啦，可以繼續維持啦。咁但係一般導演，譬如佢真係淨係做導演嘅啫，佢好成功啦，拍咗一套片啊，政府資助咗啊，百分百資助首套劇情片，亦都口碑啊、票房都可以啦，即係唔好話好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其實係雙刃劍嚟嘅喎。我自己不嬲都同人哋講，其實我係唔係好贊成政府嘅太多啲資助去呢樣去嗰樣。因為一方面是令到社會的資源其實都是那個資源都是不在政府度，就在私人度的。第二，政府出了社會，私人就會哎，你找政府拿錢啦，話你咪啲咩劇情片。因為香港以往我的感覺啊，通常啲劇情片啲老闆都不會怎樣喜歡去投資噶嘛，通常佢梗係話要嚇揾到錢嘅，你個劇本係啊好醒神嘅，啲錢好快回籠嘅，佢哋先會投資噶嘛。咁既然有人投資控劇情啦，咁其更加少人去投資。嗰、那個導演拍咗第一套，因為我據我所知係資助你一套嘅啫嘛，話明係首套啊嘛，就唔會資助你第二套噶啦嘛。咁要你話儲人才，咁但係個人才喺佢有第二個機會個過程之中，可能佢已經淪落咗啦，變咗淪落人噶咯，已經係轉咗行啦。因為如果佢要生存啊，咁點算呢？ 唔係嗱，我呢個問題更加，我覺得再進一步去諗，頭先阿 Mills 都有提及過，就係演員都係同樣情況。即係我諗而家我哋社會上面咧唔缺乏新演員啊，我必須要講，我都見到好多呢幾年新演員嘅湧現啦。咁、當然好多聽眾可能都未必好認得個樣啦，最多，但未必記得佢個名都唔定，但係佢就有啲演出咁啦。但係實際上面你會發覺咧，佢哋都幾少機會可以喺啲所謂大片啊，我叫做都出現嘅。 好多時佢哋就係啲小品電影裏面出現啦，咁其實都有啲咁嘅情況。但更加多我見到就係佢可能係拍咗一兩套之後，然後就可能要搞下舞台劇啊，甚至乎可能要走入去電視台做其他嘢啊，咁誒繼續維持佢嘅，甚至乎自己搞啲網絡。即係上面嘅一啲電影，好似遊樂收嗰類嘅情況，就自己搞啲 channel 出嚟，變成咗一個 YouTuber 都唔定。即係我見到呢啲情況咧，都幾惋惜，就係咧，阿佳講嗰個，我哋儲咗堆武器啦。好啦，第一個問題係有冇老細為眼色新丁？係唔係真係儲咗呢班人翻嚟？然後我諗到呢條橋，我打呢只童子啊童子，萬子啊萬子，定還是我一手都係爛牌？我唔知點搞。即係呢一個可能性其實都會出現噶嘛。咁点而家呢个情况系咪都严重嘅咧？阿佳， 咁我觉得即系我觉得都严，我点解我总系乐观嘅？其实，即系我觉得首先你话情况严重，即系好多冇呢啲，但系呢啲你总会有发展嘅机会嘅。咁我同埋觉得如果到低潮期，即系我觉得好似经济咁样，到你低即系当一个工业低潮期嘅时候，咁。我政府俾啲錢落去去幫助一下，我覺得係即係令到佢 keep surviving 係即係令到佢繼續維生係，我係好重要的。如果唔係，即係你之後就真係可能冇噶咯。到佢哋做翻有生產，儲翻咁多兵器，咁可能其實我可能需要一兩套戲嘅啫，需要一兩套戲。有個新導演拍咗第二套係好成功嘅，咁其實就可以噶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好多 movement 啊，或者係即係當年譬如香港其實好多之前好成功嘅。一浪一浪的戏，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两套开头开了一个头，跟住就会有，即系你可以话跟风又好，咩都好，但系起码是开了一个睇戏的风气同埋拍戏风气。其实我哋只不过就系等嗰一两套啫嘛。咁呢啲即系创作上嘅嘢几时会嚟，或者个时机几时佢嚟？咁我觉得唔知嘅。但系我觉得政府系即系喺资助上揾培养住呢班新导演，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点都好过冇噶。 佳呢一个咧，就正如我头先一开头所讲咧，真系香港电影系唔会死嘅，只要电影人唔死，即系睇下佳哥乐观程度，你点样啊？梁建国话个悲观嘅情况咩？我点样都唔死俾你睇咁嗰只咧，即系乐观情况咧，非常，我觉得呢个系好需要嘅，即系而家喺一个叫做叫做低潮期啦，即系喺电影业香港里边嘅情况。咁係需要有唔同嘅角度、唔同嘅諗法嘅。我相信阿佳頭先講嗰個諗法呢，其實都幾次可能呢段時間成日都會有人講香港究竟係咪走緊台灣電影條路咁樣，即係亦都係由一開始嘅時候都好有聲望啦、名望啦，跟住就有一大段嘅低潮期嘅。咁嗰段時間呢，就政府呢亦都開始去資助拍電影。咁啊，到而家咧，就真係有一批嘅新導演出嚟，同埋咧有一啲嘅咧都幾備受關注嘅作品嘅。其實喺今年嘅，即係應該上年啦嘅亞洲電影節裏面咧，其實好多好多套嘅台灣作品咧，都基本上係備受讚賞嘅。即係例如可能係有香港演員啊，吳兆軒做噶啦，即係破處啦，其中一套就係呢個啦。消失的情人啦，而家系基本上上紧画嘅，腿啦系都基本上就系有一套啊，嗰、那个女主角唔记得咗添嘛，唔知阿周垂记唔记得？同阿周杰伦第一套嘅电影嗰个嘅女主角啊，系咯， 桂纶镁， 桂纶镁 系啊，桂纶镁啊，桂纶镁系啊，即系佢做嘅。咁類似呢啲翻校啊，呢啲全部咧都基本上系令到觉得咧台湾。電影似是有一個復甦，而且開始好有佢個 style 啊，仲有怪胎啊。咁我唔知阿佳係咪同意係走緊呢一個嘅方向，而且如果係嘅話，睇起上嚟係一個好嘅方向喎。 係啊，我都覺得係當然台灣有台灣嘅優勢啦，即係譬如佢哋嘅生活指數比較低，變咗導演可以生存嘅時間會多啲啦。我哋嘅工作壓力大，其實呢樣亦都。影響咗香港電影嘅發展嘅就係、是，我哋要即係要 keep 住揾錢嘅，即係冇得等嘅，即係冇個長遠計劃。但係我覺得，如果可即係如果樂觀嚟講，可以向好似台灣咁樣，即係到有個工業繼續 run， 而最緊要係發展到一個觀眾嘅 嘅一個 base， 即係有個觀眾睇就呢啲人係真係會睇香港繼續睇香港電影嘅，跟住再可能有一兩套，而之後再出到一個 diversity 出嚟，即係一個廣泛性。即係頭先你列舉咁多戲，其實套套戲個類型都好唔同嘅，即係反而係冇我哋以前香港電影嗰種武俠還武俠，跟住英雄還英雄，即係佢哋係多咗一種多樣性出嚟，而我哋其實首次劇情片。多咗唔同導演，就係、是、有少少希望，就係希望佢哋總會即係呢啲唔同嘅兵器，就會拍到唔同嘅嘢出嚟，就變咗用百花齊放呢個感覺去出翻一個香港嘅新工業出嚟咯。 嗱，我啊成日喺呢個節目裏邊咧，同阿勁國打擂台嘅。我啊今集我點都要做個我自己嘅叫做少少彎噏啦，冇乜時間。我覺得香港電影，我鐵口直判啊！我同阿蕭生亦都打對台，我覺得唔死嘅，因為我要睇兩個嗱，我係睇台灣嗰啲 art film， 即係嗰啲藝術電影。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咁啊，家就知噶啦。我個年代就係睇嗰啲啊蔡明亮啊，甚至乎林正盛啊嗰類嘅戲大嘅嗰堆戲，其實真係淨係 college 即係學院派嘅人睇嘅啫。但係儲咗一段時間嗱，只要個社會環境仍然容許人去。自由創作的話咧，嗱、這個是最大的前設。如果呢個前設冇咗嘅就得噶啦，我可以我算輸。OK， 如果繼續發展落去，其實咧，因為人咧係需要有佢自己代表到自己嘅聲音嘅一啲，不論係畫面又好，聲音又好，音樂、電影乜都好啦，其實係需要嘅。咁台灣就係一輪陣痛，真係講緊我同敬國興未必夾嘅地方就係咧，因為我覺得。keep 住有班人喺度，然後佢就繼續生存落去嘅時候咧，總有一日有機會蒲上嚟。而如果香港政府嗱呢、這個可能敬國興會即刻圍我噶啦，識得行韓國政府嘅方法，佢做電影唔係單純為咗賺錢嘅，係為咗增強佢嘅文化軟實力。咁如果佢能夠做埋呢樣嘢，你見韓國電影以前真係對唔住，我都要講句，真係開頭我哋。真係連 art frame 都唔係好覺得佢得嘅，但係而家你見到佢由成個工業、成個電影圈、娛樂圈嘅興起，佢裏面好多黑幕，我唔再講啦。呢、這個之前同阿次官都拍講過呢啲嘢，咁但係唔好理啊。事實上你見到，不論係台灣、不論係韓國，甚至乎泰國，其實都係有一個中興也好。真係復甦嘅時間也好，因為其實到最拉尾咧，譬如而家國內啲笑片，其實好老實講，佢唔需要再睇香港啲笑片，因為譬如《唐人街探案》嗰啲咧，老實講我就睇唔掂嘅。但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反映到自己聲音嘅一啲電影嘅，而嗰樣嘢係我覺得係一個社會裏邊必然會出現嘅。政府其實要做嘅嘢，如果最 basic， 佢能夠保障到有啲人係繼續可以發下夢。然後佢繼續 keep 住有班頭先阿佳講嘅兵器嚇，有班學生去讀完呢啲藝術嘢，佢能夠繼續佢拍套 MV 都好啊，有啲嘢拍下先啦，磨下把刀先啦。好啦，然後跟住如果佢真係有辦法去再提升，去到一個韓國咁嘅情況嘅時候，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機會彈起咯。 諗韓國嗰個 formula 咧，第啲地方係相對係好難嘅。其一就係因為你頭先阿子欣你講啦。政府就傾全力去做，而且是不計工本的，不是賺錢為主。同一時間亦都你要配合他的環境，就是韓國的政府扔錢下去的時候，你要配合他整個整體的社會的氣氛是轉變，因為韓國的社會變得更加開放，更加多創作，創作的掣肘一下子沒有了，一下子沒有了的時候，他自然然以往譬如阿佳講了藏咗落喺心底好耐好耐嗰种创作嗰种火啊，或者咩咧，就会爆出嚟。爆出嚟同一时间有政府咁大嘅只支水喉射住落去嘅时候，同埋佢哋韩国可能佢真系好叻。佢同一时间喺推广佢电影之余咧，将所有嘅呢、這个嗰啲植入式广告全部怼晒落去。咁嗰阵时佢构造出嚟嗰种梦幻感啊！靚仔靚女，啲劇情其實相對老土嘅，開頭好多人睇嗰啲係相對老土啊，好傳統嘅愛情劇。但係因為佢靚仔靚女配合埋佢嗰啲產品，個景又靚，咁所以等一嘣一聲就出咗嚟。咁啊，同埋同一時間，如果你有 去睇翻个时序咧，韩国爆升嘅时候就系香港走下坡嘅时候，啱啱系有一个空间喺度，系好奇妙呢个世界。原本东南亚啲人同埋韩国都系睇香港电影，点知香港电影嘣一声跌鬼咗落嚟，咁啲人都要有个空间要去填翻佢噶，咁就系俾佢填咗个空间。咁你话我哋而家再去咩？冇呢支歌仔唱，我唔相信可以咁简单去重新召集翻嚟就可以成功得到。你只不过系话见到人哋有个成功嘅方程式啦，你想跟喂咁就变咗东施效颦嘅啫。我成日我觉得你系点样去谂翻自己嗰、那个嗰条路咧？譬如阿佳有个大好友啦，咁我都希望系可以成功嘅。譬如有多啲空間，多啲空間嘅話就係、是、正如大家頭先都講啦，香港自己本土嘅觀眾究竟佢想要啲咩先？你有一班觀眾，你始終就算而家電影院咁艱苦經營嚇 ，UA 都執埋，你要有人肯睇戲先得噶嘛。如果有人肯睇戲嘅時候，你拍啲戲出嚟係對啱個口味嘅，就算艱苦經營，始終有班小眾喺度，就係話齋嗰啲電影又好，導演又好，演員又好，都有公開啊嘛。繼續可以有留一口氣點一盞燈，咁先可以繼續落去。 好似阿梁永國咁講話，要重複翻韓國嗰個嘅過程或者個方法咧，的而且確係好低機會嘅，即係最少啦。嗰、那個情況即係我哋未出到逆權大狀啊，逆權。司機啊，咁樣可能師奶都冇，因為其實求韓國有一套叫《逆權師奶》，就係講超級市場嘅，即係基本上炒人嘅問題嘅。跟住啲逆權師奶就反起同個資本家去對抗，即係咁嗰只嘅。咁因為自由嘅風氣啱啱佢爆發，呢、這個係好緊要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就呢、這個韓國電影之前佢都好大陣嘅時間都係低調。咁所以话唔定香港喺呢段时间，可能真系要凭阿佳呢啲咁有心嘅导演咧，去挨一段时间，储一班好坚实嘅，最少系本地睇港产片嘅观众，跟住喺题材上边咧，我觉得系尽量系本地化，因为香港慢慢都成為一個國際嘅議題嘅時候，咁對於當中出版嘅出產嘅一啲嘅藝術產品咧，例如就係電影，咁其實我覺得咧會有興趣嘅，反而所以佢夠有啲本土嘅反應嘅情況咧，我覺得可能反而俾到其他國家嘅興趣可能係會大啲添嘅。拍一啲優質嘅，咁啊話唔定可以喺獎項嗰度咧，令到其中一個嘅復甦方向咯。唔知會個會唔會係即係一個必經嘅階段？喺呢個必經階段裏邊，即係你話即係養尊處優咁樣，慢慢咁樣儲翻啲實力翻嚟咯，睇下得唔得？ 係咯，亦都希望喺養尊處優嘅時候，大家觀眾盡量用自己手上買飛嘅呢個自由去揀你哋想睇嘅戲，而可以支持到香港電影。我等我哋繼續落去。 咁啊，我覺得如果口袋裏邊有錢嘅話咧，你俾個機會香港電影先。咁啊，外國嘅電影咧，你可以睇其他唔同嘅地方都有機會睇到啊。即係好多唔同嘅視頻嘅平台啊，其實都慢慢都有得睇嘅。嗱，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講嘅好多，但係真係一定講。 時間太短啦， 唔係永遠都係啦。我哋成日都想爭取多啲嘅啦。星期日我哋嘅題目就係呢個政治化。咁啊，主講嘅咧有呢個文傑華啦、馬鼎盛同埋陳澤明啊。咁啊，今晚最後一首歌咁就係阿 Lam 嘅《似夢迷離》啊。 拜拜。 情痴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天意爱弄人，谁人可退避？时光几次错流，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 恨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没法望清这是这份用情，面对去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曾努力求降你一起，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来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流离，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尽努力求禁你，无奈